全中国强力首播，来自周笔畅的无人岛。这是周笔畅今年推出的一张专辑重命名里面的一首歌，将自己过去的歌曲重新编曲重新来演唱啊，当然不是简单的 copy， 打破每一首旧作的既定风格，这个创意这个 idea 还是相当不错的，用一整张专辑来呈现啊。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跟数字有关系的啊专辑，所以以数字为名的专辑啊，将数字印在专辑封面显眼的地方，必定当然代表对歌手本人具有重要的意义，或者是借数字抒情，或者是用数字来纪念某段经历等等啊。曹方最新的专辑叫3170，是曹方呢从西双版纳的家到北京生活的家的一个距离。曹方20岁到北京，推出 EP 浅彩虹，他想去流浪，就去了北极圈，看到壮丽景观反而更加思念自己的家乡，于是他后来又搬回到了西双版纳，在家待了几年又突然回到北京，还是怀念在北京的生活，在经历了逃避回来这样的反复，他打破了故乡和异乡的界限，现在曹方真正能做到四海为家。我们听到是曹方20岁到30岁心路转变的一首歌曲决定，稍后是李志的看见，这里是中歌榜。 30岁的你有没有眼睛来在头顶的乌云，有没有一件一定要完成的事，遥远的上路别人的生活都写得像一首诗，而你不可以，亲爱的我问你真是这样的吗？你望着天空，天空，一支口红，一个房间，你的爱牵不住思念。其实我非冲动你的心。为什么不能够撒野？其实我非常懂你的心，只是你缺乏一个决定。 这是李志2014年专辑1701当中的一首歌，或者叫1701啊。专辑的名字跟音乐本身没啥关系，1701是他与乐队排练房的门牌号。专辑大部分的歌词是在录音现场完成的，碎片化记录了李志在南京生活的所见所闻啊。以门牌号来作为专辑的名字，还蛮文艺的一种做法，但不是偏文艺色彩的歌手都这样做过。1997年，鲍家街43号乐队推出同名专辑。2012年，李霄云推出《房间1501》。2018年，孟慧圆推出 EP《1号楼1303》。孟慧圆呢，在北京的第一个住址就是北京东北四环的一个公寓的1号楼1303房间。这张 EP 呢，是他在这间公寓里经历人生转折以及酸甜苦辣时不同心情的写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等待发片》，是孟慧圆送给自己的这首歌，叫做《对岸》，来听听看吧。 如果不是理性再三推辞，也许会记起一些旧的事。我保留原来简单的样子，唱着几首不完整的情诗，安静却狠心的爱过几次，热闹的日子却有些厌世。路过的人和人似曾相识，他们听掌声给彼此。对岸的城市变化得太过一致，我要的快乐仅仅是一个人的节日。清新有烟花和音质容易念错的歌词，再三推辞，也许会记起一些旧的事。我保留原来简单的样子，唱着几首不完整的情诗，安静时狠心的爱过几次，热闹的日子却有些厌世。路过的人他们听掌声给了彼此，对岸的城市变化得太过一致，我要的快乐仅仅是一个人的节日。 是怎么了？来自谭维维2011年的专辑三啊，他的第三张专辑也是在30岁的时候呢，他决定挑战一下啊。专辑除了高晓松填词之外，其他的8首歌词和4首作曲均由谭维维本人来创作，开启了创作歌手的身份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麒麟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聊一聊以数字命名的唱片啊。下面呢，以年龄为标题的专辑啊，蔡明佑首张专辑19当中，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我可以啊。当时呢，来自台湾的蔡明佑呢，无论唱功创作都超出了大家对于一个18、19岁男孩的界定。他的老板吴宗宪夸下海口，用8年来超越周杰伦。时过境迁，2015年他推出我想我可以，自认没有巨人的力气，所以想成为巨星也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啊。蔡明佑，我可以。 寄没有地址的信，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放着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说给我听。雨下得好安静，是不是你偷偷在哭泣，幸福真的不有我爱你。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寄没有地址的信，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哦、oh, oh, ，你放着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说给我听。雨下得好安静，我就要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明天气温上升速度较快，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天气闷热，且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和遮阳防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渐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从昨天起，阿尔山四季风光摄影展在王府井大街揭幕。本次阿尔山四季风光摄影展共展出中外摄影家历年来在阿尔山创作的摄影作品110多幅。阿尔山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西北部，这里有著名的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阿尔山火山群、火山天池、七仙湖草原等，四季都适合游玩。春天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夏天则是避暑胜地，秋天层林尽染，冬天则是林海雪原。本次展出共计10天，到7月11号结束。继续来关注，在王府井书店里开了一家公共图书馆，昨天该馆正式运营第一天。它位于北京新华书店王府井书店6层，是东城区第一图书馆的分馆之一。除了具备所有图书馆都有的借阅功能之外，这家开在书店里的图书馆还有一项特色活动，读者可以在书店1层到5层内挑选自己喜欢的书，只要符合一定的限制条件，挑选到的书可以由图书馆当场采购收入馆藏，读者只需要等待半个小时就可以免费把新书借回家。馆内目前有藏书3000册、中外文学名著、理论著作、儿童绘本等多个种类，可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图书馆每天10点到20点开放，全年无休。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麒麟正在直播的中歌榜。这三个字啊，对于很多60后70后的中国人来说呢非常熟悉啊，这就是搭错车。当时1983年版电影的搭错车呢感动过很多人。我们来听一下同名音乐剧的主题曲啊。 那年冬天你的背脸让我有了家，多少小雨多少风雨都有你陪着，我们曾经相守，偶尔也会做错梦，不管飞多久，你等我。有种约定没说出口，因为你知道，多少失眠多少诱惑，内心在战斗，这份深情是不要窒息我，爱就松开手。 就输了。我错过一半又一半，我看别人爱和热望，再荒唐也有承担，再荒凉也有天堂，也许人生就是不把头低下。这充满遗憾的人海，有多少虚伪在飘荡。我看了目眩神往，我走得摇摇晃晃，到底哪里才是我真正的归乡。说出口，以为你知他，多少失眠，多少诱惑，你心在颤抖。这份深情让我牵着，但是不要痴心我，爱就松开手，否则就输。 叮当搭错车，陈龙荣作词，朱静仁作曲，这是舞台剧搭错车的同名主打歌曲。这部舞台剧呢，7月7号8号将会在台湾的台中起跑， 全中国强力首播。 今年有三首歌曲通过本节目首发，下面是成军20多年的面孔乐队，今年也将启动幻觉2018英雄盖世再梦而归的全国巡演。幻觉呢，也是他们即将推出 EP 的标题曲，这首歌啊，今天通过节目首发，由乐队主唱陈辉作词作曲。 相信那盏灯总会点燃，照亮遗了梦的昨天。就在眼前，你的笑容灿烂依然，融化了冰一样的冬天，好温暖。你对 定离开，相信古老的语言存在，邂逅了最美丽的意外，自由自在，穿越笼罩太久的阴霾，那一刻春雨真的年代。 强力首播面孔乐队的幻觉，好久不见，也预祝他们的这次全国巡演获得成功哈。麒麟呢正在为各位带来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继续来分享跟数字有关系的专辑。2003年，当时蔡依林呢经历了这个旧的唱片公司的所谓的雪藏然后到了新的唱片公司，推出了一张呢大获全胜的专辑哈，叫做《看我72遍》呢。这张翻转他以前风格的专辑，有周杰伦、方文山、陈振川等人的加持啊。周杰伦贡献了3首歌，《骑士精神》、《说爱你》和《布拉格广场》。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蔡依林 featuring J 周杰伦，《骑士精神》，稍后是 Elva 表白。 当我看见昨天破损的在衣柜，在和你的表情，带着笑意想要对我说，外来的洗洁精降临公主园区，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我不听我不听，偏偏我又容易受影响，容易伤心，没有用微笑的表面不灵骗自己，他们的语气哈声的攻击，自卑的心理，四年来带着各种面具想让你我孤立，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话语，如同傻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话语，不如下当点一直的主意，我不要王子姑姑身后的是梦幻，不是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有真实， 眼里不用哭泣。莫名其妙的是话语，莫名其妙的是话语，不如下当点一直的注意。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故事，梦幻故事，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也真实。 上来是2006年的表白啊，选自他的1087这张专辑，1087代表了1087天，这是多么长的一个煎熬。当时从 Virgin 跳槽到华纳，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合约、财务等等啊，财务的问题，公司的啊，最终呢，等了1087天才推出新的专辑，真的是久违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是林俊杰的《无法克制》啊，选自他2009年的《100天》这张专辑。 双唇沸腾苍白，这个人我们全都像空城，需要爱来华丽变身。闻到大街的眼神，熬到颤抖的灵魂，着了火的安全门，关不住了心跳鼓声，抖抖抖，我无法克制自己忍住，不问你听我想的皮肤，也无法克制不住触碰，从你的耳后滑到肩上，温柔孤独，

周笔畅2018年新专辑重命名当中的无人岛。 喜欢逗你笑，笑出你的烦恼，因为有我你心情就好，幸福的征兆我会帮你找到， 我想了一首播无人岛，其实这是他12年前的一首歌。这次呢，周笔畅官网票选出7首出道以来排名前列的歌曲，重新编曲、重新制作、重新演绎啊！这首歌12年前《谁动了我的琴弦》专辑里的一首歌，12年之后旧貌换新颜。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10位，薛之谦《肆无忌惮》。 你是无忌惮。气沉浪翻，用词刁钻，要宽又敢。 第9位，吴青峰《窗》。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灰尘在云霄之中逐渐隐没。 第8位，余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第7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 第6位，李荣浩《成长之重量》。 成长之重量无法计算，太多难忘。 第5位，张信哲《别让爱情不开心》。 就把快乐自由还你，天真笑容还你，我只要带走回忆。 第4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贵富有。 第3位，小鬼《Good Night》。 So、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 第2位，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一首新写的旧歌，他早该写了。 本周冠军曲，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这儿吗？我静止的生命在飞。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接下来榜单连连看，首先我选播的这首歌呢是本周的黑马歌曲，新歌进榜第7，毛不易的首张专辑《平凡的一天》当中的新一轮主打《给你给我》。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首张专辑《平凡的一天》数位销售已经达到今年排在第一名哈、这样的成绩恭喜一下，这是选自这张专辑当中的《给你给我》，本周中国榜 Top 40 排在第7。接下来我选播这首歌呢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之一李健的《美若黎明》，两位都是非常能写会唱偏爱于民谣对音乐美感有着极致追求的人啊，他们在一起共识真的是确认过眼神你就是对的人啊，李健呢、 趁着你还没醒来，我已悄悄地离开，迎着第一缕风，穿过最后的雾霭，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

中注定挥了手，也只因是你才能让我得救。 回到榜上，我们来看一下第25期中国榜 Top 40 啊，这首是另外一首跻身 Top 10 的新歌，吴青峰单飞的第二首单曲，也是目前正在播放的电视连续剧《扶摇》的片尾曲《窗》。首周的成绩是第9位啊。吴青峰呢，现在 solo 发展。我们来听一下之前呢跟爵士女声 9M88 合作的 Everybody Woohoo。 Woohoo 呢表示比较没有含义的废话，但是吴青峰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反而会传递出更深层次的内容，比如强调啊、暗示啊等等啊。 Everybody Woohoo 还有什么都能说出个意义，化成包装成大道理，没有意义会不会反而有意义，山水墨下需要一些留白契机，我快乐时候呜， 吴青峰和爵士女声 9M88 的 Everybody Woohoo， 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带来全新一期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榜单连连看。 So everybody Woohoo Woohoo， So everybody Woohoo Woohoo， 要灵感是否来无聊来也无， 下面说到了自新加坡的陈奂仁啊，他常年在香港歌坛，他是一个非常喜欢 crossover 的音乐人。8年前他跟欧阳靖完成了一张专辑叫买一送一啊，这次受到金志文的邀请呢，两人合作新歌，歌名就是两个人的名字啊，结合体啊，蛮有创意，叫金博焕啊，是金志文最新的 EP 啊，第一主打歌曲首周上榜第21位啊。 我下了一束为何得到好处、yeah, 抛开了欲望为何得到满足、yeah, 放弃了快乐值得吗？值得吗？不知道，看着办。得到了好处，躲在屋子里哭。Yeah, 满足了欲望，发现一无是处。Yeah, 得到的幸福，难道真是幸福？算了吧，算了吧。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凉风起来，立刻

自1999年在伦敦上演以来，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上演。在中国音乐剧产业的发展史上，中文版《妈妈咪呀》的地位同样举足轻重。2011年上演后，接连创下场次、观看人数和票房等多项纪录。在距离上次巡演4年后，该剧将在今年再次开启全新演出季。演员陈松伶、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当家花旦温阳、连演两季的秋玲，以及音乐剧专业科班出身的年轻演员曼婷一起演绎这个故事。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这首歌是叮当主演音乐剧的同名主题曲《搭错车》。这部音乐剧的音乐总监是著名音乐人，曾经飞碟五臣之一的陈乐融。他在1987年进入飞碟，由于时间原因无缘参与83年的经典《搭错车》电影原声碟创作。不过35年之后，他圆了这个梦啊。 那年冬天，你的背脸让我有了家，多少小雨多少风雨都有你陪着，我们曾经紧紧相守，偶尔也会做错梦，不管飞多久你等我，有种约定没说出口，因为你知道，多少失眠多少诱惑内心在战斗，这份深情让我牵着，但是不要窒息我，爱就松开手，否则就输 牵绊，等待着就有期盼，也许人生就是把滋味变成。 全中国强力首播的了叮当，为他所主演的音乐剧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搭错车》，由陈乐融作词，朱静然作曲。 全中国强力首播， 好久不见的面孔乐队带来首发单曲《幻觉》，这首歌会让人想起很多经典的摇滚柔情之作，比如说《18 and Life》、《Nothing Else》、Nothing Else Matters》等等。可能这样的音乐呢不再风靡，却依然有着它独特的魅力啊！面孔乐队全新单曲《幻觉》。 跌了黑暗，相信那盏灯总会点。照亮云翳了梦的昨天，就在眼前，你的笑容灿烂依然，融化了冰一样的冬天，好温暖。这一切都是幻觉，一种从未有人实现的幻觉，我们曾经互为对方的世界，而再也不可能重叠。相信古老的语言存在，邂逅了最美丽的意外，自由自在，穿越笼罩太久的阴霾，那一刻春与真的年代。 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三十位陈立农解码游戏第二十九位零点乐队释怀第二十八位张靓颖贪恋 我伸出手 第二十七位诺尔曼红砖色小二楼 童年的红砖色小二楼 第二十六位曹芳飘起来的房子和勇士 对我当后的土地上 第二十五位蔡依林我对我二十四位许嵩老古董 老古董你也曾说万日用来追捧 第二十三位韩红忠于自我 不管我的独家其实我的快乐 第二十二位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 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之前 第二十一位金志文陈奂仁金不换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沿初秋的小路慢慢徜徉，还能听到仲夏的回响。旅程中遇见的他们啊，到底在寻找什么？有太多没抵达过的风光，偶尔会想起，依然渴望那些直到寻常的街巷，已变得都不寻常。 ，这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新歌进榜排在第29位，零点乐队的《释怀》哈。和之前的面孔一样，都是90年代起跑的经典乐队啊！感谢岁月，也感谢他们依然在坚持自己的梦想。吉林正在直播中歌榜，那接下来听到的是第30位成绩首周入榜的来自偶像练习生亚军出道的陈立农啊，台湾的陈立农啊 ，9% 之一啊，解码游戏啊。 生死决斗，紧要关头，通关密码在谁的手中？从此破茧，不放过线索，蛛丝马迹一层层解锁。 争分夺秒，我的心脏像被点着了火，用我一身绝技，勇敢和暗示力交手。我的、你的、他的、他的，谁能留到最后？游戏规则一设定，由我来带头。 虚拟角色登入了现实世界，暗中密谋着叛变。哦吼，打开人人跟从的生存攻略，眼看世界全面沦陷，天崩又地裂，给梦永远的起点，对抗恐惧的极限，乌云变天，时代变迁，跟我冒险，坠入未知的我离线，给梦难度在境界，欢快是会出现，我是无限除掉界限，我是主角，胜利者不再从权。 生死决斗，紧要关头，通关密码在谁的手中？抽丝破茧，不放过线索，蛛丝马迹一层层解锁。 争分夺秒，我的心脏像被点着了火，用我一身绝技，勇敢和暗示力交手。我的、你的、他的、他的，谁能留到最后？游戏规则已设定，由我来带头。 虚拟角色登入了现实世界，暗中密谋着。 陈立农解码游戏呀、啊，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的第30位啊！我是麒麟，在北京，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歌榜。陈立农是偶像练习生啊，这个爆款的网综之后呢，就是创造101啊，现在火箭101那女团已经产生了。我们来听一下，在节目当中呢，王菊、亚蜜等等啊，王菊也是虽然没有进入到最后的女团，但是她获得了高人气。听听这一堆啊，女孩子们演唱的《逆风》啊。 红色的 再见 都爱爱的长长的是不好了面前种种我心里有火焰你不会只看到眼